今朝早是祷告会的时候，是见到国语部的牧师余牧师见到Pastor Eric， 我们大家都说在这里讲的是但以利书，但是英文部就已经是讲第七章，国语部就已经讲了第二章，我就跟他们说我们语部真的落后了，还在这里第一章，下个礼拜才讲第一章能够讲得完，我们是最迟。今日嘅信息系叫做不妥协嘅生命，叫做不妥协嘅生命。嗱，我哋上次讲但以理书系有关外邦人嘅节期，由于系犹大国嘅罪，以致神系借巴比伦嘅手嚟到惩罚犹大。神已经系俾咗好多机会俾犹大嚟到改过。嗱，北国嘅灭亡其实就俾佢哋一个好好嘅警告。北国亦都系犯罪。不过以色列犯罪之后，神是透过亚述国的手是来到惩罚他们，是消灭他们。这个也都在圣经里面有预言。但是很可惜，南国犹大见到北国以色列灭亡，他们也都是没有改过，没有去悔改。早在150年前，神已经是派以赛亚先知来到警告犹大国，叫他们要是快点悔改。当时的王是叫做希西家王，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有这个王，他还请了是巴比伦的使者是来到犹大国，将全个国家的财富给了巴比伦的使者来到看。当以赛亚先知知道这件事之后，他就有一个预言，他预言是在到以赛亚书39:5-7，他说经文说，以赛亚对希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在但以利的身上。但以利就是希西家的一个子孙，他是被掳到去巴比伦的王宫里面，是成为一个太监。同样的经文亦都是出现在列王纪下20:17-18。神亦都派尼加先知，亦都派耶利米先知去劝犹大国，但犹大国都唔听，足有大概是200年咁长嘅时间，不断咁去劝犹大国系嚟到系悔改，有啲似系挪亚嘅时候，记唔记得挪亚起方舟？神系俾120年嚟到俾当时嘅人嚟到悔改，挪亚一路起方舟，一路就喺度传福音叫人悔改。但是直到挪亚进入方舟那一天，洪水就来临，将全部那些不悔改的人全部是冲晒去，就同埋喺度呢个巴比伦的时间是很相似，巴比伦来到是将呢班人是掳咗去是巴比伦。这个亦都是喺度小先知书入面其中一个小先知书的作者叫做哈巴谷。哈巴谷亦都是有这样的感受，他说神怎可能是容许一个巴比伦这么邪恶的国家是来到是审判犹大国，犹大是神的子民，怎可能是用巴比伦来审判他们。但是从南国犹大，从北国以色列，我们见到神的确是会用外邦人，甚至是用邪恶的国家来到审判他的子民。若果美国不悔改，若果美国继续是离弃神的话，我不会是觉得很惊奇，若果美国亦都会是遭受神的审判。在这里主前606年，尼布甲尼撒是来到耶路撒冷，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当他周围是攻克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突然间传来消息他的爸爸是死了，所以他是要回去巴比伦， 於是他就將約雅敬這個皇帝留在他的皇位上高，因為他知道約雅敬是一個非常之軟弱的皇帝，可以是成為他的傀儡，所以他將他留在這裡。但是他就劫持住皇室裡面的貴胄，有很多的皇帝的子孫都被他劫持了，是回去巴比倫。他是要給是猶大國一個警告，我現在回去巴比倫，但你們不要有什麼愚蠢的行為，不要是聯合其他的國家來反抗我，如果不是的話，你這些皇親貴戚就會是有是遭受殺身之禍。他亦都是帶走了很多很多聖殿裡面的器皿。我上次亦都講過，這個是尼布甲尼撒喜歡做的事，他喜歡是征服了個國家，將他們的財寶拿回來供奉在自己的神的廟裡面。其實他這樣做是什麼意思？最好就證明他的神是巴閉過你們其他國家的神。如果你們其他國家的神是巴閉的話，怎會是容許他將你們各國家的財寶拿回來放在他自己的廟裡面才行？但我們知道神是容許巴比倫來到懲罰猶大，在但以利書一章二節，我們見到神甚至是容許是尼布甲尼撒將聖殿裡面的器皿是拿走了，是回去是巴比倫。這個懲罰一共是要有70年那麼長。有很多人問為什麼會是70年那麼長，因為猶太人有成490年是沒有守到神的安息年，每六年之後的那一年是安息年，地是要得到安息。但是猶太人因為他們是非常之貪心，繼續是耕種，沒有讓到地來到安息，有成490年沒有守到這個安息年。你試下490年除7，剛剛就是70年。所以一次過神話要他們是守曬70個安息年。喺度耶利米書4章、12章、25章都有講到，呢個地必全然會變成荒涼，要70年。就係當嗰啲人被老咗去，嗰啲田地就會成為荒涼70年，逼住佢哋嚟到守呢個安息年。嗱，當呢70年完咗之後，巴比倫亦都會遭受佢嘅審判。我哋上次講過但以理書第5章，講到因為伯沙撒呢個巴比倫王係不敬，對神係不敬，以致係用神嘅器皿嚟到係飲酒，係被神喺度呢個牆上面寫字嚟到係審判佢。跟住冇幾耐，巴比倫呢個國家就滅亡咗。嗱，我哋今日講嘅係妥協。一個不妥協的生命。但以利是被是掳到去巴比倫，但他仍然是過著一個不妥協的生命。什麼是叫做妥協？妥協就是當有兩個選擇，一個你明明知道是正確的選擇，一個你明明知道是錯誤的選擇，有兩個選擇放在你的面前的時候，由於某種的利害關係，你是揀選了是不正確的途徑來到處理這件事。這一個就是妥協。就算不是基督徒都有原則，基督徒更加是有聖經的教導，我們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但是很多時因為跟我們個人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我們就會去妥協。在美國長大，自小我們就學會妥協了，很小的幼稚園就已經學會去妥協，連基督徒都是會懂得去妥協。但通常妥協是有兩種的妥協，第一種就是兩種妥協都是跟人的利益有關，個人的利益有關。第一種的妥協就是自己很想去做的一些事，明明知道是不對的了，但是因為自己很想做，所以就會是去做了。這個可以叫做是 sense of commission， 你是做了一些事，明明知道不啱，但是你去做。我可以用我的細女來做一個例子。她是很喜歡呢，就走去聽演唱會，尤其是韓國歌星的演唱會，她特別喜歡。但是呢，很多時星期六聽得夜就怎樣，星期日起不到身了， 起唔到身就係翻嚟教會噶啦。嗱，明明知道一個基督徒最重要嘅事就係敬拜神，但係居然因為禮拜六去咗演唱會就唔能夠禮拜日係翻嚟敬拜。嗱，佢就會開始妥協噶啦。他就會開始跟自己講安慰自己，他說不要緊啦，我個個禮拜都去崇拜的，去少一次神不會怪我，神很大方的，神不會怪我。另外他就會說，他說個個禮拜神都在教會的啦，是吧，但我對 band 不是個個禮拜會來的嘛，是吧，他懂得安慰自己，他很懂得安慰自己。嗱，而家真係好啦，唔需要我走去鬧佢。而家咧，原來阿 Pastor Eric 嘅太太師母阿 Amy 咧，係佢嘅導師嚟嘅，係佢嘅導師嚟嘅。我個女有時翻到嚟同我講：，哎呀，我俾阿師母問到我口啞啞，唔識點答。梗係口啞啞啦！你明明知道唔啱嘅事，你仲去做，係嘛？佢仲好意思走翻嚟話我聽，俾人問到口啞啞。嗱，呢個就係妥協。第二種的妥協是什麼呢？第二種的妥協是你明明知道有些事你是應該去做，但你沒有去做到。這個可以叫是 sense of omission， 你明明應該知道去做，但你不去做，亦都是跟利益有關的，因為你知道做了這件事可能會對你自己不利。一個例子就是，如果有人毀謗耶穌基督在你面前，你應該是站出來去伸張正義，但是你亦都怕，你怕麻煩，你怕若果你講咗啲話出嚟會俾人鬧，會俾人笑，甚至你驚人哋唔知會點樣嚟到睇你，所以點啊？所以你就妥協，你唔去做呢件事，唔企出嚟係為耶穌基督講說話。嗱，有啲係你唔應該做嘅事，你去做咗；有啲係你應該做嘅事，但你冇去做。但你會見到每種情形都是你將個人的利益擺在原則的前面，這個就是妥協。妥協其實是非常危險。我就 見到有一個是故仔，這個故仔其實很傻，我先要告訴大家是一個很傻的故仔。剛才我不想用它，因為它太傻了，但後來想想這個故仔的後面的教導真的很有意思。他的故事讲什么呢？他说有一个猎人是上山去打猎，他上山去打猎就想打一只红人。那打个红人是做什么？想那件皮草嘛，打了只红人有件皮草。那他呢就上到山就真的见到只红人，那他想着射他啦。那只红人说，哎呀，咪住，你不要射我先。那只红人懂讲嘢，你就知道真的不是真的故事来的。我都已经话了你听，傻傻地的这只故事。那個紅人說，你不要射我，你不要射我啊。那個獵人說，我想得到個皮草，我一定要射你。那個紅人說，但是我肚餓喎，我就肚餓，你就想要皮草，不如我們妥協啦，我們一起來妥協。結果就怎樣啊？雙方面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你說怎麼可能啊？原來那隻紅人吃了那個獵人啊，那隻獵人在那個紅人的肚子裡面，就像穿著的 皮草一樣，是吧？你說這個故事傻不傻？真的很傻的。但是你想一下背後的意思是很有意思，當我們妥協的時候其實是很危險，隨時被人吃了落肚你都不知道，如果你妥協的話。所以妥協是很危險。但我們今天看回今天的經文，是但以理書一章三至八節。剛才我們是讀了王吩咐太监长阿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俱备，足能是立在皇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 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钱和所飲的酒每日賜給他們一份，養他們三年，滿了三年好叫他們在王面前侍立。這個我們剛才讀過的經文。尼布加尼撒的政策不是說征服了一個國家之後就將這個國家的文化完全是毀滅了， 佢唔係咁做喎，佢係充分利用對方嘅文化，將嗰啲係最好最精英嘅年少人係捉咗嚟，係俾自己嚟到係用據為己有。佢係用3年嘅時候嚟到訓練呢啲人，以後可以喺朝中嚟到侍奉。嗱，我哋知道跟住嘅馬代波斯同埋希臘都係一樣，佢哋亦都係冇毀滅對方嘅文化，但佢哋係毀滅對方嘅軍隊。唯一唔同嘅係羅馬呢個國家，當羅馬係戰勝咗佢嘅敵人，佢會徹底咁去毀滅對方嘅文化。嗱，呢一切都係被但以理書入邊有預言，我哋遲啲係會同大家分享。但我哋見到經文，佢哋係將嗰啲係年少嘅宗室貴就係捉咗嚟。乜嘢叫做年少啊？原來呢個字嘅意思就係大概係14至到17歲嘅少年人，就叫做年少。佢哋將佢哋係劫持咗，然後就攞翻嚟係訓練佢哋，以至將來係可以係幫係嚟到治理猶大國。根據歷史學家嘅記載，可能當時係有50至到75個呢啲人係被劫持咗去巴比倫。嗱，呢個年紀係好有趣嘅，14至到17歲。你話佢哋係比較成熟又得，你話佢哋可以自立又得，但係亦都係夠年輕，以致佢哋仍然係能夠被改變，能夠被改造。嗱，呢一個就係巴比倫人所希望見到。喺度但以利書1:4話：沒有殘疾，相貌俊美，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俱備。他們是身體上沒有殘疾沒有疾病，要俊美。這個俊美這個字不單止是講到的樣子是俊美，連個體型都俊美，即是外在來講是無懈可擊。除了有外在還要怎樣？還要有內在，說要聰明，照今日的言語來講就要有高的 IQ， 要是很聰明的，還要有知識，是讀很多書的，讀過很多書有知識。另外仲要是通達各樣的學問，你讀完那麼多知識，你是要拿來將它們融會貫通，這個人懂得融會貫通將學問。所以有外在有內在，裏外是區別，跟現在這個世界看人是不是很相似？又要你看得，又要你有腦，是吧？現在的世界就是這樣，以前 都是一樣的。記唔記得以色列人當他要選第一個王嗰陣時，他選咗邊個出嚟啊？選咗掃羅出嚟啊？點解選掃羅啊？高大威猛，好靚仔啊，係嘛？結果出現問題啦，結果出現問題。嗱，感謝主神唔係咁樣嚟到揀選人，唔同世俗一樣，神係點揀選人啊？神係睇個心嘅，所以神中意大衛，因為大衛係合神心意嘅人。除了有外貌，除了 有這個內在有腦筋，第三件事就是尼布甲尼撒要的，就是能夠在王的面前侍立，要能夠跟這個王是有溝通，是能夠是跟人有一個好的關係。這個是我們叫什麼？叫 EQ 啦，是吧？我們幾個星期前請了劉慈謙博士來，就是說 IQ EQ 咯。劉慈謙博士說IQ 高的人是保證你不大，但是你未必得勝。你要得勝的話，你要有好的 EQ。 這裡一樣，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是要人有好的 IQ， 有好的 EQ。 被揀選的人要大方得體，他的言行舉止要大方得體，可以在王的面前來到侍立。但以理是合乎所有的這些要求，他是一個皇親國戚來的，他是有知識的，他是聰明的，他是有俊美的外表，他是有好的言行舉止，所以但以理是全部合格。要訓練3年，是讀加勒底的文字言語，你見到經文，其實原文不是只是讀文字言語那麼簡單，還是要學埋加勒底人的學問。原來加勒底人是非常之聰明，巴比倫人當時是非常之聰明。 你知唔知道一個圓形、一個圓圈有360度係邊個發現先嘅？巴比倫人。一日有24個小時，一小時有60分鐘，一分鐘有60秒，係邊個先發現嘅？係巴比倫人。巴比倫人佢哋喺度古代七大奇蹟，其中有一個奇蹟喺巴比倫。這個是人造的空中花園，這個空中的花園居然是有氣溫的調節。我們現在有部冷氣機，原來幾千年前它已經有空氣的調節在這個空中花園裡面，非常非常之聰明。其實加勒底人或者巴比倫人當時已經是被譽為是最聰明的人。記不記得耶穌基督出世的時候有些什麼人來到朝拜耶穌基督？有博士從東方來到，係嘛？有博士從東方來到，點解叫佢哋做博士啊？因為有智慧嘅，好聰明嘅。呢班人係東方來到，呢班人喺巴比倫係去到參拜耶穌基督，所以叫做東方嘅博士。佢哋嘅科學、佢哋嘅數學、佢哋嘅天文學都係非常非常之發達，尤其是係天文學啊。他們還怎樣？還將他們的 宗教放在天文學那裡，變成什麼？變成星相學。現在周圍都是什麼星座啊，是不是？人們喜歡星相學啊，原來全部都最初是由巴比倫那裡出來。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說過，巴比倫就是所有異端邪教的發源地，就是這個意思。去到啟示錄，約翰福音，約翰去到啟示錄話俾我哋聽，有巴比倫嘅奧秘。去到啟示錄嘅第18章，講到巴比倫將會係受到大嘅審判喺度末日。究竟呢個巴比倫係講真真正正地方嘅巴比倫，定係巴比倫所出嘅異端邪教？這個唔同嘅解經家都有唔同嘅解法。但我哋知道去到末世，巴比倫係會被審嚟到審判。嗱，言歸正傳，係講翻巴比倫人係要但以理同埋佢嘅朋友嚟到係學習巴比倫嘅文字、言語同埋學問。點解啊？幫佢哋洗腦啊！其實有啲似係我哋啲仔女啊去讀大學，真係分分鐘俾人洗腦噶。啊，若果你真係你，啲信心少啲都俾人洗腦噶，俾嗰啲咩大爆炸論啊，俾嗰啲進化論啊嚟到洗腦，所以好多好多基督徒嘅家庭嘅仔女去到大學就唔去教會噶啦。我其實喺度講哥羅西書，啱啱一年前哥羅西書嘅介紹嗰陣時候，我都同大家講過，其實我哋唔使驚嘅，科學係企喺我哋嗰邊，但係好可惜就俾好多人係歪曲咗事實。要用科學嚟到證明聖經係錯嘅，要用科學嚟到證明嚇冇神。其實科學係可以愛嚟證明聖經所講嘅話係正確。嗱，唔單止係咁樣，唔單止佢哋要學係巴比倫人嘅言語學問，佢哋仲要係改變佢哋嘅名字，仲要改變佢哋嘅名字。我哋話但以理仲有佢個朋友，三個朋友。如果你睇佢哋嘅名字好有趣嘅，如果你佢名字後面有個 EL， 好似 Daniel 有個 EL 咧，係代表神 ，EL 係神。如果佢哋嘅名字嘅後面有個雅字嘅咧，就係 Yahweh， 就係代表耶和華。所以你見到係但以理同埋佢嘅同伴，所有佢哋嘅名字都有係神或者係有耶和華喺入面，係屬靈嘅名字嚟。我哋見到但以理嘅意思係咩呀？但以理其實本來嘅意思係神係我嘅審判嘅主，神係我審判嘅主，就係但以理。咁跟住哈拿尼雅呢嘅意思係咩呀？係耶和華係充滿仁慈。米沙利嘅意思就係垂像我嘅神，有邊個好似我嘅神咁樣？而阿撒利亞嘅意思就係耶和華係我嘅幫助，耶和華係我嘅幫助。但係好可惜， 巴比倫人是幫他們全部改曬名字，但以理改咗係咩啊？變咗係伯提沙撒啊！嗱，呢個名字係好似伯沙撒。我哋上次講過第五章有個巴比倫王叫做伯沙撒，千祈唔好 confuse 咗兩個係唔同嘅。啊，但以理嘅新嘅名字叫做伯提沙撒，但係第五章有個巴比倫王叫做伯沙撒。嗱，伯提沙撒嘅意思係乜嘢啊？伯提沙撒嘅意思就係巴力係我個主。哇！本來神是我的審判主，現在變成巴力是我的主。哈拿尼亞改了做是沙德拉，沙德拉的意思是什麼？被太陽神光照著。他本來的名字的意思是什麼？耶和華是仁慈的，現在是被太陽神的光照著。米沙利呢，改做米撒，米撒的意思是垂像我的月亮神，本来是垂像我的神，变成现在是垂像我的月亮神，又是一个偶像。阿撒利亚呢，变成是阿帕尼哥，阿帕尼哥的意思就是发光的火神，全部都是偶像，懂发光的火神，本来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有没有见到他们将属神的名字全部改晒，改到去变成是属偶像的名字。俘虏这些这样的皇亲贵戚很明显是要他们有个新的地方，新的环境，要有个新的言语，要有新的知识，甚至有新的名字，同埋还有新的食物。我们看到迟些是要他吃王的食物，这些是皇帝吃的食物，不是囚犯吃的食物，是很正的食物，是最好的食物，皇帝梗系食最好嘅嘢噶啦，系嘛？所以全部要转晒佢哋。嗱，我哋见到佢哋俘虏咗呢啲人翻嚟，就系要佢哋忘记咗佢哋嘅习惯、佢哋嘅风俗、佢哋嘅国家，甚至佢哋嘅神。任何事令到佢哋会谂起佢哋以前嘅事，都要攞开，然后将巴比伦嘅知识、言语、食物同埋名字系代替晒一切。但是但以理经过了很多很多年被人洗脑，他卒之都没有改变到。但我们看到在但以理六章十节，他怎么样？他向着是耶路撒冷是来到是祷告，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我的技巧。哇，你的右手忘记了懂做的事很大件事的，是吧？如果我忘记你的话，情愿我右手忘记他的技巧。但这个同埋在诗篇137篇很相似。诗篇137篇我们见到很多被掳的巴比伦人去到巴比伦，他们仍然是思念着他们自己的国家。没几耐以前我们主日学才读是诗篇，彭长老跟我们分享是诗篇137篇，讲到是他们思念的情怀。巴比伦可以改变但以理居住的环境，可以改变他外在的一切，但是不能够改变他的心。巴比伦能够改变但以理的言语，但是不能够改变但以理的思想。巴比伦人能够改变但以理的名字，由属神的名字去到是属偶像的名字，但不能够改变他是爱耶和华的心，不能够改变他去服从那些偶像。我们讲的是一个十四至到十七岁的小老哥来的，居然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他能够承受得住，面对着最强的国家巴比伦，面对着这个千千万万人最敬畏的尼布甲尼撒这个王，他居然是拒绝王的命令。在但以理书一章八节他说什么？但以理立志是 purpose in his heart， 是由个心度发出来，他是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是来到玷污自己，所以太监长容他，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阿撒利亚就是他的朋友。换了我们可能会很多藉口的， 哇，王的食物喎、啊，想不想試一下？好多時候我哋聽見啊，睇報紙啊，聽見電台話啊，乜嘢係古代嘅係御廚嘅秘方，話已經流曬口水噶啦喎，係嘛？御廚嘅秘方，你都未見到個食物喎、啊，你都唔知係真係假噶喎、啊，你淨係聽見御廚嘅秘方，你已經哇，等我去試一下先係嘛？但係而家係真正嘅御廚去到你嘅面前煮俾你食喎、啊，想唔想試一下？梗係想啦。但是但以你冇，佢冇去屈服到，佢冇去嘗試到。嗱，我哋知道食物其實係人好基本嘅需要嚟。記唔記得撒旦去引誘耶穌基督犯罪係用咩法子啊？當耶穌基督40日係禁食咗之後，佢叫耶穌基督係用石頭嚟到變做麵包。啊，見到好多時我食物係一個真真正正係一個好大嘅需要嚟。但其實尼布甲尼撒知道猶太人是有很嚴謹的食物的規條、典章、律法的。為什麼還叫他吃王的食物？如果你是肯吃王的食物的時候，其他的律法你都可以拋棄。這個就是他所想做。其實尼布甲尼撒已經是用到怎樣？用到是威逼利誘。尼布甲尼撒是一個很殘忍的皇帝來的，我們知道遲些你會見到，一有人不聽他的話就扔落個獅子坑，一有人不聽他的話就扔落火坑，這個是威逼。利誘呢？利誘就是給你吃最好的食物，皇帝的食物，威逼利誘樣樣都是用齊，但是都沒有用，但以你都不會是服從這些。嗱，俾咗我哋又會點啊？俾咗我哋可能喺但以理嘅處境，就會怨天尤人噶啦喎。哇！神都唔理我哋啦，神都容許係巴比倫嚟到係攻陷咗猶大國，攻陷咗耶路撒冷城。啊，點解我哋仲要係守住呢一切啫？啊，不如我哋服從咗佢哋啦，食佢哋嘅食物啦。點解我哋仲要係反抗啫？啊，變咗我哋可能會咁諗噶喎。嗱，你唔好唔記得，但以你係個十零歲嘅細路仔嚟嘅啫喎，好容易係被人影響個思想，但係佢冇喎。嗱，我哋亦都講過，當時係被掳嘅，唔單止係但以你同佢三個同伴，有成50至75人嘅喎。但係聖經淨係話呢四個細佬哥係冇食到係王嘅食物，其他嗰啲都食咗嘅喎。有沒有聽過 peer pressure 這件事？當你身邊的人個個都做的時候，你不做給人笑的、哦、人人都做的時候，你就很想去做的了。現在這個正是美國是中學的甚至小學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peer pressure， 你見到那些小哥見到四周圍的人個個吸毒，你不吸毒的時候，人哋笑你，個個都搞係婚前嘅性生活，你唔去搞嗰陣時候，人哋會笑你。Peer pressure， 但係但以理佢係冇挖掘到。另外有一樣嘢，呢班人係被人掳咗去巴比倫嘅喎，離鄉別井嘅喎，離開屋企好遠嘅喎。爸爸媽媽唔係跟住你嘅喎，唔係睇下你喺度做緊乜嘢嘅喎，冇人知嘅喎。好似啲仔女入咗大學咁樣，冇網管㗎喎，係咪？但係一個真正屬靈嘅人係點樣啊？當就算冇人睇住你嗰陣時，你仍然係會做神所喜悅嘅事。呢、這個先至係一個真正屬靈嘅人，唔係喺人嘅面前嚟到做，而係當冇人睇住你，你一樣係會做。基督徒其實好多時好識安慰自己。我成日都同我嘅太太講嘅，我話基督徒啊，冇人係願意做一個壞嘅基督徒，冇人特登走去做一個壞嘅基督徒，冇人特登去犯罪嘅。但係基督徒係好會係好識得係安慰自己，好識得係犯咗罪之後嚟到安慰自己。嗱，當我哋喺度但以你嘅處境嗰陣時候，好可能大條道理就會安慰自己，話點樣啊？係不如咁啦嚇。唔好激嬲呢個皇帝住，啊食住佢嘅食物先，討好住佢先，得到佢嘅信心啦，得到咗一官半職啦，得到咗我嘅地位有權勢啦， 然后我咪可以帮神做嘢咯，然后我咪可以帮犹太人咯。吓、啊，好多时候我哋可能会咁谂噶，慢慢容忍住先啦。啊，迟啲我可以帮神做嘢，但系圣经从来冇教我哋系用错误嘅方法系嚟到做正经嘅事，从来冇啊。甚至是做神的工作，从来没有说你可以用错误的方法来到是帮神是做他的工作。但以利是成为尼布甲尼撒的高官，但是他不是因为他妥协了。约瑟我们知道在这里埃及是成为一个高官，但他是从来没有犯罪。有人可能会说吃东西很小事啫，食嘢啫嘛，有乜咁大件事啫，系嘛？我亦都睇过有两个圣经两个解经家，两个解经家都好出名。呢两个解经家都话：哦，但以理书一章系教我哋喺小事上忠心就点啊？喺大事上都会忠心，所以佢哋亦都系认为食嘢系好小事嘅啫，系食嗰个巴比伦王俾佢哋嘅食物系好小事。但系系咪真系咁小事呢？当然我是同意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亦都忠心。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讲的嘛，在小事上忠心，我们在大事上亦都能够忠心。但我们当我们认为一件事是小事之前，我们应该要先搞清楚是不是真的小事。因为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小事上忠心，当然是好了。但是人的本性是怎样？如果你当你是认为一件小事那件事，你就会隻眼开隻眼闭；当你认为是一件小事那件事，你就会当作是没有一件事。这个是人的本性来的，而人的本性不会是小事上是忠心，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小事上忠心。但是问题是，第一你要搞清楚是不是一件小事先，第二如果真的是小事，你都是要在小事上忠心。当尼布甲尼撒是叫但以理学是由巴比伦的言语文学，他有没有反抗？他没有反抗，叫他学巴比伦的言语文学他就去学。因为为什么？圣经从来没有说不准我们去学第二个国家的言语，第二个国家的文学。如果你记得是摩西，如果你记得是约瑟，他们都有学是埃及的言语，甚至是埃及的学问。所以是没有圣经是没有阻止我们。有人又会说，咦，那你知识是不是更重要过是食物啊？知识很重要的嘛，是吧？ 食物有什么重要啫？但是其实你想深一层又不是的，知识在脑里面的。现在成日都说很多基督徒就怎样啊，头很大，是吧？学了很多圣经的知识，但是对脚很小行不到出来。就是全部都在你的头那里，你出不到来那件事没用的，是吧？所以在你的头里面的知识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当你是食物那件事，你就在吃的了，是你的行为来的，变成了你生活的方式的了。所以你不要说食物是不重要。另外，当巴比伦人是要改但以理的名字，但以理有没有反抗？但以理都没有反抗，因为圣经里面亦都没有阻止人是改他们的名字。圣经里面很多人都改他们的名字，甚至是改外邦人的名字，好像以斯帖，好像约瑟，他们都有改了外邦人的名字，圣经都没有阻止。但是当叫他是食王的食物那时候，但以利就坚决反对。但我们不知道是王的食物是有什么东西，但我们可以想象到为什么但以利会反抗。第一就是这些食物是很可能是祭过尼布甲尼撒的偶像。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什么？第二个可能性直情不是可能性，直情第二个就是这些食物是抵触了利未记第十一章讲犹太人有很多东西不吃得，可能是抵触了那些东西，所以他是不吃。当神的话语说不可以做那件事，但以理就不去做，但是当神的话语没有讲到，但以理就不妨是被人是改名字，或者是叫他是学习一些学问。 很可惜，現在的基督徒對聖經裡面沒有說的話是很注重的，反而對聖經裡面有說的話不是那麼注重。我前幾年，我們都知道我和 David 弟兄都有搞這個是生命查經，在這裡 PastNet 搞生命查經。生命查經就是一起來到讀聖經，很多弟兄姊妹都會問問題，問的問題多數都是聖經沒有說的，他們就搏命問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後來那個梁國權老師是教主教這個是生命查經的，他怎麼說，他說聖經沒有說的你就不要去問了，你就算想穿個頭想出個答案來都是你說的，不是聖經說，聖經沒有說的你就不要去想，但是聖經有說的那些是怎麼樣，我們就要跟著去做。但是現在很可惜，有很多基督徒聖經沒有說的那些是很有興趣的，聖經有講的那些反而他就不去執行。但以你絕對不會是這樣，聖經神有吩咐的他就一定是留意，一定去執行。在這裡結束的時候，想跟大家看看什麼叫做一個不妥協的生命。一個不妥協的生命就是當聖經有清清楚楚劃分出界線出來的時候，我們亦都是同樣是清清楚楚劃分出界線出來。神話可以做我們就去做，神話應該做我們就做，神話不應該做我們就不去做。這個才是一個不妥協的生命。我們亦都看得到從但以理的故事，我們開始能夠明白為什麼神要以色列人是有一個這麼嚴謹的食物的規條，在舊約是要將他們分別為聖出來。在但以理的故事我們看到一個基督徒亦都是一樣，我們亦都是應該是憑著神的話語來到將我們自己分別出來，跟俗世的人是有所不同。這一個才是很重要。當然不妥協亦都是不是用不正確的手段來到是做正經的事，我剛才也都說過，是吧？但是最後想跟大家講的就是在小事上是不妥協。我不是說但以理書一章講的是小事，但是我亦都是講我們應該在小事上不要妥協。因為為什麼？因為一般的基督徒當他們想到是大事的時候是什麼？是殺人放火，其他那些都變成小事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是要在小事上真的忠心，因為除了殺人放火，我們樣樣我們覺得是小事來，很多時候基督徒小事是應該要是忠心，以致我們大事都能夠是企得穩。我曾經是聽過有一個牧師，這個牧師在 Haiti 這個地方，他說了一個是妥協的比喻，我覺得是很有意思。他說有一個人是賣屋想賣了他的屋，另外有一個人是買屋想賣的，又有賣主，又有賣主，又有想賣家，於是是幾好啦，一個願賣，一個願買，係嘛？咁但係咧，那個賣家咧又唔想俾咁高嘅價錢喎，於是就搏命同嗰個主人咧嚟到討價還價。最後嗰個主人話：好啦，好啦，好啦，我就打個大折扣俾你買我間屋啦。但係呢個主人話：我有一個係條件，呢、這個條件就係嗰道門上高嗰眼釘係屬於我嘅。哇！那個買家話：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佢話：哇！嗰眼釘我即刻走嚟除咗嚟俾你啦咁樣。那個主人話：唔係啊，我要留翻嗰眼釘喺你個門嗰度。你唔可以掂我眼釘，釘上都掛住啲嘢，你都唔可以掂。於是嗰個人就走去妥協喎，因為佢想平價買嗰間屋啊嘛。於是佢咪妥協咗，個人利益啊嘛，擺喺度。個原則的前面他就真的妥協了。於是他住了進去沒多久怎樣，這個主人回來了，主人說我要回間屋，我要你半價買回給我。哇，那個新的主人說有沒有搞錯啊，我現在又不是賣屋，你走來買我間屋做什麼，我不賣啊。那個舊的主人怎樣，他說好啊，拜拜，這樣走了去，跟著不知道哪裡找一隻死狗掛在一個眼鏡的上高， 在大門口啊，嗰間釘上都掛住個死狗啊！哇！嗰個新嘅主人一打開道門，哇！臭到翻天！嗰只狗啊，越嚟越腐爛，嗰啲鄰居個個都走嚟 complain， 話有冇搞錯？你掛只死狗喺門口度。於是咧，就嗰個新嘅主人話：好啊，你想買翻間屋，我唔賣俾你，我賣俾第二個啫。我點解要賣俾你啫？半價係嘛？個個嚟睇屋點啊？見到嗰只死狗掛喺度，乜嘢嚟㗎？你可唔可以攞走佢？佢話唔攞走得㗎。你買呢間屋，你要賣呢只死狗。有冇人會賣呢間屋啊？冇人會買呢間屋啊！到最後點啊？到最後佢揾翻嗰個舊嘅主人，好嬲啦，半價賣翻俾你，太大咁蝕咗底。嗱，好多時俾我哋見到嘅就係點啊？小事上唔忠心，你以為呢眼釘好小事係嘛？但係後邊嘅後果可能係非常之嚴重。可能有一個好重的代價，願我們每一個人都像但以理那樣，大事好小事好，我們總言之，神的話語劃出界線，我們就劃出界線，神要我們做的事我們就做，神不要我們做的事我們就不去做。願神祝福祂自己的話語，讓我們一起低頭禱告。主，我們感謝你，感謝你給我們但以理書，感謝你給我們見到但以理一個這麼好的榜樣，愿我们都能够学习但以理，是样样事都是以你的话语为主，是你的话语道，如果是划出界线的话，但以理同样是划出界线。愿我们每个人都学但以理， 你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去做，你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不去做。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小事上忠心，以致我们是可以在大事上站立得稳。愿你都是祝福我们以后在这但以理书里面继续寻求你给我们的知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